么牵挂，所以才拼命开朗。我知道你多么体谅，所以怕你逞强。发光的简讯像一颗星星掉进了我漆黑的眼睛，点亮熄灭的勇气，呐喊着决定，用一生来证明。发光的简讯像抛下圣地，让我拔出低潮的心绪。只要有你的肯定，我就能飞行，用成功来证明我爱你。 音乐旅途要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电视剧《醉玲珑》当中的插曲，由刘惜君演唱。刘惜君用温暖的声线配合着抒情动人的旋律，诠释剧中玲珑夫妇双十空中爱情的交错缠绵。从音色到感情的呈现，每个细节都力求更好的表现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醉里红尘》。 长叹明日江山清风，从不问人间的对错。若世上只有一个选择，我只求你我相约疾风骤雨后，一看彩云辽阔。爱是醉里红尘，如一场梦斑驳， 生死悲欢，素悲的因果，舍不得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 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 dream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青春热血校园电影《闪光少女》在7月20号正式在全国公映。这部暑期档的青春电影在上影节斩获5项大奖。映前不断制造惊喜，由电影和音乐花开两朵完全盛放。周笔畅为电影演绎的友情旗舰概念曲，将闪光少女中友情部分用独特方式加以展示。一起来听到这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，来自周笔畅。 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啊，如果这世界复杂，虚假喧哗， 闪光少女的电影原声堪称是演唱会级别的超级原声，这首飞散的星星来自于电影《星光》的概念曲，由徐璐演唱，一起来听。 一闪闪发着光，长出翅膀在夜空飞翔，爱有时候像一场风，青春总是那么匆匆。你有没有看着夜空，闪烁的人是我，我知道最深的地方是寂寞，在我遇见你的时候就丢掉沉默。我的光像萤火虫一样微弱，在这漆黑的天空，在遥远的你心中飞过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 dream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

我是这样子啊，不如是啊，转身撞到现实啊，又只能如是啊，他却依然啊，对现实放肆啊，等着美丽的故事被腐蚀啊，最后的好梦渐渐消失，放下玩具举起双手都没有为此， 你会不会离开我，我好怕。 觉得吧，我这日子过得特没意思。 你最无情、最冷酷、最无理取闹！ 让开！要走我就死给你看！ 他的幼稚，我的固执，都成为历史。我的城市，平淡日子，他要寻找生活的刺。生活是这样子， 你烦不烦呢？ 不如是啊，转身撞到现实啊，只能如是啊，他却依然啊，对现实消失，放下玩具举起双手都没有为此，这是个很久远的事，在歌舞升平的城市，残守的将要丢失。 一生中可以喜欢很多人，但心疼的只有一个。